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我们接着说平人一箩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婚礼三叠。汉语啊博大精深，语义庞杂，有的时候呢多一个标点少一个标点都会使所表达的意思千差万别，所以妞妞建议大家一定要慎用缩略语，千万别图省事儿。不信的话呀，就听听下边这个故事。那天啊，我们排孙武迎娶伊罗的那场戏，导演老师呢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啊要求大家必须了解春秋时期嫁娶的一些基本的礼俗，从步态到仪式都要中规中矩。这么一来呢，想要一片 pass 估计是天方夜谭了。为了演好这一幕啊，大家分头去找了不少有关春秋战国的婚俗以及吴越文化的这个资料，专门拿出了两个小时呢来互通有无，然后请导演老师给大家做了补充。不过实话实说，几千年前的事情你可以当故事听，但真要让你亲身去描摹一下还真不是一件易事儿。尽管找了不少资料做了不少功课，学长和妞妞还是一头雾水，但是呢时间紧迫，只好啊赶鸭子上架，摸着石头过河核算了。导演老师呢似乎看出我俩心里没底，于是语气轻松地对大家说，别紧张别紧张啊，你俩先试婚哈。众人一愣，随即嘘声一片。这老先生倒是不觉得别扭，没事人似的说，怎么啊，试婚有什么好笑的，先试着结一下嘛，把应有的程序走一遍看合不合适吧。大家笑得更厉害了，老先生不理这茬，一指学长和妞妞说，你俩明白了？我俩无奈的点点头，老先生大手一挥，短促有力的说，试婚。如果说三年一代沟的话呀，那么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跟春秋时期的先辈们不知隔了多少代了。于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境呢，我们是很难在瞬间把握的。所以当这一遍婚试下来，尽管老师还是给了不少鼓励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重来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早在老先生说重来之前，我们已经乖乖地回到了舞台上整理布景啊和道具去了。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呢，只听老先生在台下摆摆手说，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二婚准备。只听老先生在台下摆摆手说，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二婚准备。话音刚落，四周静得出奇，无数异样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舞台上。事实告诉我们，二婚确实比试婚进步了不少，但是还没有好到不用重来的地步。同时妞妞还真怕老师又整出一个三婚来，所以我们走完这一遍，妞妞很主动地说，老师我们再来一遍吧。学长顿时明白了妞妞的用意，也接口说，哎，对对，老师我们再来一遍，您再看看哈。说完我俩对视了一下，对于自己小小的先见之明颇有些得意。也许啊，是对我俩的敬业精神表示赞许，老先生这一次还真的没有使用三婚的说法，而且非常轻描淡写的对大家说，嗯，好的，我们准备再来一遍啊。学长和妞妞几乎要击掌相庆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的。同时呢，咱们中华民族的语言宝库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瑰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我们准备开始的时候，台下的老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们俩说，一遍有一遍的质量啊，二婚不错，重婚加油啊。 故意的是不是？ 不是，他真的没有任何反应。